叫角观石，所以这个你要记住，看见这个才能知道它是闸。这个角观石上面有一个轴，它系下绳子了呢，套住这个梁，两边有人喊着号拉。 对，它需要有把子力气嘛， 因为 这很重。 因为它这个闸口通常是两丈宽， 嗯， 两丈宽呢， 一丈是三米三， 两丈六米 六，两丈六米六，嗯， 再加上两个闸槽， 嗯， 五十公分就是七米一， 哦， 七米一，二十五公分见方，七米一就相当重了，又在水里头， 嗯， 所以通常两边有四个人在喊着号的往起拉， 嗯， 拉起来。这种梁呢，往起拉的时候，就是开闸的时候也好开，关的时候就一根一根往里头放。 哦， 顺着那个石头的槽里头放进去。 那从木头改成石头的，那后来就是马石头的东西。 它就是木头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哦， 这个石头闸呢，所以现在看古代的石闸，你要看它有没有闸槽， 嗯， 就知道。它原来是闸还是原来是桥？ 哦， 闸和桥的区别就是在这儿， 对，就区别在这儿， 嗯，可见是巧夺天工啊， 嗯，反正呢特不容易。 还没说完啊， 嗯， 你拉起来了，这个闸板就在悬在半空中了， 嗯， 等你往下放的时候就关闸的时候就困难了， 对， 嗯，它水流得很急， 嗯， 你上面关它下不去了， 对， 你上面上人去踩也不行， 对， 现在用机械啊， 对对对， 用远洋机啊，嗯，一弄过去没有，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一根一根的叠梁是最客气的， 哦，就一点一点的是吧， 哎， 嗯， 虽然慢一点，但是呢它可靠。 其实说到元代了，咱昨天说了一个细节啊，过去北京城是河岔纵横的，是一个到处都有水的城市啊，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在北京居住的赵孟俯啊，这个行楷写的特别好，赵体啊，他骑着马在这个河边走，走着走着 掉进去了， 一个没留神就掉河里去了，啊， 掉哪个河了呢？ 就是掉到运河里头了， 哎，对， 啊，掉到运河里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忽必烈把这墙啊往西移了两丈，六米六。当时我们想， 嗯， 哎呦，这石头墙移了六米六，忽必烈得多爱赵孟俯啊！今天和这个蔡老师一聊这事儿，蔡老师说移那个墙啊，其实是鸿门拦马墙。我说什么是鸿门拦马墙啊？然后蔡老师说就是不是石头墙。让蔡老师给讲讲这段啊，他移的什么墙？ 首先说啊，元朝的大都城就是土城，元朝的皇城呢是太子什么住的地儿。跟现在一样，宫城呢是皇帝住的，就紫禁城。 嗯，嗯， 皇城呢是中南海。 嗯， 哎，这俩有区别的啊。 嗯，内城和皇城， 哎， 是吧？ 皇城现在也，嗯，皇城里边，元代的皇城里边有兴圣宫，还有宫殿。 嗯， 那个宫殿呢又有墙。 哦， 所以这个元朝的皇城的墙呢叫鸿门拦马墙。也叫萧墙，你看这字儿哈，萧也是竹字头， 那意味着什么呢？ 叫霍起萧墙， 嗯， 这个萧就指的是这意思。记载没有准确记载，我查一些资料看，它应该是底下是一些土的夯了一部，上头呢是一些木桩子之类的， 哦，嗯，有点像栅栏那感觉， 拦住马就可以了， 哦， 进不去了。为什么说这样呢？就是至元25年的记载。所以抓住一个人进的钻进一个洞，钻到皇城里去了，说你干嘛进皇城来啊？他说这个我看热闹，这里边挺好的， 嗯， 打了50大板关了15天。 哦，没有佐证的，要石头墙他可进不去， 传说哈， 嗯，这个他这个有一个洞怎么还就钻进去了呢？那， 嗯， 要是现在的砖墙肯定就没 有，他是电钻吗？ 刚才说赵孟俯是什么呢？ 啊， 嗯， 是忽必烈要接见他，他骑着马呢，沿着就是现在的南河沿大街河的西岸走， 嗯， 结果走急了以后马跌了一下呢，他人掉到河里，衣服湿了，可是呢时间来不及了，赶紧见忽必烈说你这衣服怎么回事，说刚才啊那个道 我游着来的，嗯， 道窄，我掉到水里了， 哦， 忽必烈说马上说把那墙往西移两丈许， 哦，两丈多，嗯， 两丈多， 小七米，嗯， 这个皇城墙就往西移了两丈，嗯，如果要是砖城墙啊，两丈跟没移一样， 就是， 啊，底下就两丈， 对， 这个墙的命运啊， 啊， 嗯，到了宣德年间，明朝的时候呢， 嗯， 又运河就是南河沿这大街是通惠河，又嫌它太吵，宣德皇帝说把这墙往东移， 对， 就是现在东皇城根儿。

接着给他开闸。他一开闸，水一没了呢， 那粮 船就过不去了， 就得等更久。 这个闸官就向中央汇报啊，向跟皇上汇报说这怎么办、啊？最后，这工部啊就想一办法，你干脆你把这闸死不开了。这五十里路呢，过五个闸就是十里，走十里翻一次。 哦， 这个就很像元代的灞河， 嗯， 也是这样翻。要说起来翻着很累哈，但是呢，还是比马车要快， 就是比陆路运输还是要快。 要快。 没法说那个船，它其实那个载重量还是非常大的。 一个船可以载20辆马车。 哦， 所以还是这么倒一手，还是、 哎、倒一手 值得。 值得。 你跟讲讲那个脚关石是做什么用的？ 让蔡老师给讲讲。 它这个是这样的，古代的石闸呀、啊，注意这个闸口。你要判断这个是不是闸的遗址呢，首先要找闸的门槽。 嗯， 它这个闸门槽呢就是25公分见方一个槽，在石头上开进去的。它这个闸口宽呢2丈，它这个闸槽是对着的。它这个闸槽上边呢有2块石头， 嗯， 这个石头中间带一个窟窿，这就脚关石。 嗯， 脚呢是这个一个烂脚丝，一个交通的交字，这个脚， 嗯， 就是说这为什么要用呢？就是将来那个闸板呀、啊，是一根一根木头， 对， 嗯， 也叫叠梁木， 叠梁， 它这个是很重的，它用2个绳子穿上以后，它有环勾上以后，套过这个脚关石的轴， 嗯， 啊，这个轴有木头的，有铁的， 嗯， 铁的叫铁千斤，木头的脚关木， 嗯。 转一圈以后用4个人拉，或者用个小毛驴拉， 嗯， 但是两岸呢要同步起， 对， 这是开闸，要是关闸的时候呢要一根一根放下去。 嗯，这个脚关石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了力的方向，因为你这木头要一根一根续进去，那人不可能在上头是吧，我们站在哪儿呢，那么用这个脚关石拴上绳，那我们就可以横着拉，然后这个木头就提了起来了。 这个脚关石尺寸非常大，你这地面上你看见的大概只有1/3。 哦 哦， 哎，因为它劲儿很大，你不稳， 它必须得地基很扎实， 对， 它自己先倒了就完了。 哦，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 等于做一个轴的作用。 你去现场看， 对， 就有很多大的石头，好多人说这石头干什么？下边是很粗糙，没有上半截儿是打磨过了， 嗯， 有一个洞，那就是 脚关石。 脚关石， 以后咱们去高碑店，您找找那块脚关石啊。 通常的闸口呢，一个闸就是13块到17块闸板。哦， 他们说高碑店那个闸就是13块闸板。 你计算一下，25公分一块。 嗯， 哎，那13块呢是3米多， 3.75米。 哎，三米多一点。 对， 我昨天 它通常要起呢，起到6、7块以后就可以。那个 水就下去了， 哎，船就可以开始往下走， 就不用起到最后一根儿。 嗯，对，它要有，如果要是整队的船来，它要都起开。 哦， 然后您说，好像当时说这个闸，好像当时在那个年代不能够随便来放闸的，是吧？有专门管理的制度。 那个漕运管理来说很严格的，首先它每个闸有闸官，闸夫，这些闸夫闸官都是吃皇粮。 嗯， 你要问当地的。那千筐闸，我81年那些，爷爷姓王的老人就说，那意思是我们从来都不干农活， 嗯， 啊，哦， 我们就他要维护这个闸， 我们是穿官衣儿的， 对， 嗯， 他这个平常就是冬天要修理这个闸，这个闸口啊，还有周围的有什么问题了， 保养， 哎， 维护， 保养维护，还有就是，他两岸要种树，还要种麻。 啊， 这个石头的闸，它修的时候要用麻， 是要清理吗？ 哦，不是，是堵这个缝儿。 哦， 它堵缝儿， 嗯， 否则漏水啊。 哦，用麻，它比较耐浸泡，是吧？嗯。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通惠河那船怎么走？过去没有发动机啊， 都是拉纤嘛，不是说啊？ 拉纤也是一种，还有一种用毛驴。 啊，哦，毛驴啊，嗯。 从明代开始就有，这个，就是说。这个通惠河上有毛驴拉船， 所以他们 北京的毛驴真是吃苦耐劳。 那您说，您给我们讲讲高碑店这个地名怎么来的吧？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说什么平津闸呀，然后说到什么交亭闸，还没有提到高碑店这个地名呢。